听众朋友，新年好，元旦快乐，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这里呢，又是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进入2018年啊，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如果您今天从早晨起来开始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呀，肯定会发现我们有一些节目上的调整，增设了一些新的节目，还有一些老节目呢，在时间呀、内容的设置上啊，也都有所改变啊。就拿我们相声曲艺类的节目来说吧，早间的空中笑林，我们提前了半个小时，从早晨的6点30分到7点30分呀，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那么我们开心茶馆呢，虽然播出时间没有改变，节目定位呢也仍然是一档以相声为主的曲艺类节目，但是啊，新的一年里您肯定会发现我们的节目呢和以往也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呢也是和我们2018年啊北京文艺广播整体节目风格的这个调整呢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希望在2018年里呢带给大家一些更加的有文有艺啊，又有艺术气息又有文化底蕴的节目。我们开心茶馆呢，因应这样的一个变化呢，也在我们的内容设置上啊，做出了一些调整。开年头一个主题啊，咱们有点类似我们现在有一些综艺节目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长篇的系列剧按季推出。我们这第一季的主题啊，起了个名字叫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我们呀，要通过我们的相声以及其他形式的曲艺作品，来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古文典籍啊，进行解读。太难了呀，我也解读不了，这个水平有限。咱们呢就从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入手，咱们先来聊聊这三字经。在我们的传统相声当中啊，相声爱好者都知道，专门有一类文哏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当中呢，有很多其实呢都和我们的古文典籍有关啊。你说像歪讲三字经、歪讲百家姓、讲四书、歪批三国、批聊斋等等。其实呢，演员或者说我们的相声创作者呀，能够去歪批歪讲，恰恰说明他们是对这个作品本身啊真实的含义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才能够在这种反差当中，哎，我们说制造出笑料来。三字经，这是咱们中国古代非常著名的一本儿童启蒙读啊，咱们自古就有这个小钢件的说法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前的孩子开蒙都要先从这几本书入手。对于三字经这部著作，这些年我们其实随着国学的复苏，一定程度上的国学热呀，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呢了解它、关注它。小朋友们现在我看这个上学课本里面，一年级就已经开始啊要背诵其中的一些段落了。当然毕竟这是几百年前我们的先贤留下的这个著作，放到今天来，其中有一些内容呢其实我们已经得去客观的看待啊，这个说的不客气一点，可能其中也有一些糟粕的东西，并不能够让孩子一股脑的全盘接收。所以咱们呢还是先从这部书的这个历史啊入手。谈一部典籍，首先得说作者。可是对《三字经》这样一部这么有影响力的蒙学读物来讲，咱们必须得承认，他的这个作者啊，一直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相对来说，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个主流看法呢，认为这部儿童蒙学读物是宋朝的一位儒家学者叫王应麟所做的。编写这部《三字经》，他的这个原因说起来也挺有意思，他并不是说打头上就想写这么一部传世之作。其实最早王应麟先生写这部作品啊，用意很简单，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叫做以客家塾，就是给自己家族里面，过去咱们说一个封建大家庭啊，这个所有这个同宗同族的人，有很多的孩子都在一起，这儿呢自己家族里头又有这么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么一位大儒有这个能耐，哎，你就写这么一个作品给咱们整个家族的孩子们作为开蒙的读物，哎，就有了这么一部传世的佳作。在三字经出现之前，以前也有给孩子们看的蒙学读，但那个时候呢大多都是四个字一句。三字经呢是头一次出现三言形式的儿童蒙学读，您别看就少着一个字，这对孩子接受起来啊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咱们看这儿歌经常都是三个字一句啊，现在也是排排坐吃果果，三个字朗朗上口，孩子呀读起来也容易，背着也容易，不知不觉间呀就能把这整本的书都给背下来。 背的时候，可能很多孩子甚至于还不知道其中的含义。可是将来啊，随着老师一点一点的解读，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回首再来看自己儿时的这段记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三字经》这部儿童蒙学读物实在是太了不起了。用这么通俗易懂浅显的方式啊，里面囊括的实际上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既有浅显的识字，也有对我们中国古代历史的介绍，文学著作的介绍，不同思想的介绍，有社会科学的知识介绍，有自然科学的知识介绍，有数学，有音乐，有生物，有心理学，这都是我们今天的这些名词啊，但是这些内容全都出现在我们的《三字经》当中，以一种非常浅显的方式给孩子做着最初的介绍，甚至于有一些内容，我们今天看来实际上里面蕴含着非常深厚的哲学思想，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孩子。今天呀，是有这本书了，咱们觉得理所应当就有这么本书。可是您细想想，作为这部书的作者，他得掌握多少海量的知识，在自己的心中脑海中融会贯通，才能够用这样一种方式把它编纂成书。从这个角度讲啊，《三字经》不仅仅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更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一个缩影。也正因此，三字经现在的影响力啊，其实并不仅仅是在汉文化体系当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90年就把三字经啊编入到了儿童道德丛书当中，向世界各地的儿童推介学习。可以说它现在啊已经是一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著名的儿童启蒙读物了。今天是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的头一集，我们先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介绍，下边啊有请我们北京文艺广播非常出色的儿童节目主持人小群姐姐来给大家呀把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呢先进行一次通篇的诵读，我们先来对这部著作呀有一个整体的了解，然后呢我们还得听相声呢，当然以后的相声啊这都会跟我们三字经或者三字经里面介绍的内容息息相关。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曰喜怒，曰哀惧， 爱物欲，七情具，陶土革，木石金，雨丝竹，乃八音。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凡训蒙，须讲究，详训古，明句窦，为学者必有出，小学中至四书，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子思笔，自修齐，至平治，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我周公，作周礼，着六官，存治体，大小戴，著礼记，述圣言，礼乐备，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逢勇，诗既亡，春秋作，欲褒贬，别善恶，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经记名，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无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中史，自西农，至皇帝，号三皇，居上世，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王，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周哲东，王刚坠，逞干戈，上游说，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迎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弃两晋，宋齐继，梁陈成，为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东西，与文州，与高齐，代至隋，一图语，不再传，师统序，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严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十七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 心而为，朝于斯，夕于斯，昔仲尼，师相陀，古圣贤，上勤学，赵中令，读鲁伦，笔记事，学且勤，披蒲鞭，削竹简，笔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骨，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而小生，宜早思，若梁浩，八十二，对大庭，回多事，彼既成，众称义，而小生，宜立志，盈八岁，能咏诗，密七岁，能赋棋，彼隐物，人称奇，尔幼学，当孝之。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志，有为者，亦若是。犬守夜，鸡司晨，狗不学，何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上至君，下则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人以子，金满盈，我教子，为易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以勉励。 小群姐姐的诵读啊，自然是很动听。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要是几十个、几百个孩子一起摇头晃脑的诵读《三字经》，那场景啊，想必也很可爱。不过，要是换了马三立先生来读《三字经》，还竟是歪读、歪批、歪讲，这乐可就大了。下边啊，我们请上马三立先生和赵佩茹先生为我们带来传统相声《歪讲三字经》。 咱俩说说吧，哎，你说两个人说笑话。他为什么叫相声？这两个字怎么讲呢？谁给起的这名？ 嗯， 说笑话吗？ 嗯， 俩人说不也是笑话吗？ 是啊， 一个人说也不是笑话， 也是说笑话。 他怎么叫相声？ 嗯， 这俩字啊，包括的很广啊。 哦，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哎，就这么两个字， 难了。 嗯， 想一想，我们做的不够。 哦， 这两样。拿我个人来说， 嗯， 没做到。 哦，这两个字都做不到。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嗯， 满不占。 哦， 声音很难听， 嗓子不好。 相貌， 嗯， 那就甭说了。 嗯， 已经长得这样了。 哎， 你说怎么办？ 嗯， 长这模样，总觉着被对不住你们几位的。 哎， 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啊、哦， 我小时候好看极了，我 哦， 啊，这就不能提那了，说那没用，说这没用。我小时候， 嗯， 嘿，谁看谁的，我小时候，可长得好看，谁瞧谁都夸，到哪儿，我小孩，我小孩多好哎， 嗯， 我小孩多好，谁就处处夸好，大了大不怎么变这样。 您这种话，哎，像各位要是没见过你的，

这还有韵文。 哎，对，有韵文，有四句诗。春雨折分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播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大小寒。老师教我们的。 哦， 这节，是节气。 是是。 哎，春雨折分清谷天，就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夏满芒夏二暑连，立夏小满芒种夏至消暑大暑，秋处播秋寒霜降。立秋处暑播露，秋分寒露霜降。 嗯， 冬雪雪冬大小寒，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四句诗 哦，24个节， 这叫韵文。 这还有韵， 哎，你看你得有那个调，你得有那个韵 哦， 你才念出才好听。春雨折分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播秋寒霜降啊，冬雪雪冬大小寒呐 啊！ 好，这雪管里多热闹，这就都这么念， 今天这个，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我们能这么大学问？ 这念完了还念什么？ 好些个呢， 都什么？ 多了。 多了是什么书啊？ 什么书啊？我告诉你干嘛？ 你看看，我问问也没关系，都什么呀？ 好些个呢。 现在没口，连书名都说不上来。 什么刚一念就念那个什么呀？三纲，三纲教， 什么呀？ 三纲教， 三纲教什么呀？ 你都不懂这书吗？ 是我不懂，是你说的不对。您说是《三字经》，那是一本小纲教。你搁那块儿，你告诉三纲教，这我哪懂？ 是啊，《三字经》啊。三纲就包括在三纲教啊， 那怎么叫三纲教啊？ 好些本的吗？ 三字姓、百字姓、千字文，这不叫三本书吗？ 我懂了。 嗯，念完这个念弟子规， 弟子规， 宁贤集， 宁贤集，宁贤集，宁贤集不知道，宁贤集哪知道？宁贤集这那个什么，左连成告状， 对不对？他还是刘文斌那套，挨着左连成什么相干了？你没念过，你没念过，跟你说， 我念过。就这三天，我才念了不到一年，你想想 多少？ 不到一年， 一本《三字经》才念一年，还不到一年，也差不离， 是快了是慢了？ 说你念茬子，你还不爱听？我小时候念这书，一本《三字经》，我念了9天，我就念会了。有什么？你说这书有？ 你不就是念吗？ 我说是念的。 你说是念 啊？ 按唱数。数那词儿， 对呀、啊。 人出性本善，先人志向远；狗不见性乃迁，教儿道贵端。媳妇母责任不，子不学，断不住，断山有一方，教不子名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个 啊， 元长歌6天， 对，他是元长歌老想得起来的。那你们说，你们不到一年，不也是这本书吗？ 我们讲。我们说讲连念带讲，三天有讲，你听说过吗？ 那我可知道， 你知道吗？ 要怎么叫小纲教呢？ 哎，我们是专门讲这个的。 你看这本书，它是小孩开蒙头一本， 哎， 可这书里是最深深的讲。 哎，对了，深了。 我有不明白的地方， 我来， 您给我讲。 你就遇上高人了。 嗯， 你问吧。 有这么一句，称五代皆有由，怎么讲？ 什么五代？ 称五代。 说真了， 称。 你这玩意儿，你根本消的不地道吗？ 怎么呢？ 称五代 啊？ 称 什么？ 那个字念称，称五代就有由。 你这叫胡说八道！ 嗯， 咱写出这字，让各位看是念称是念称，何故？ 我不管这字儿，我没说那字儿，我就说这音，我就说这音，应当念称，称五代就有由，这就有讲 啊！你说称怎么讲？ 怎么讲啊？ 嗯， 想当初啊，圣人。 嗯， 这是圣人吗？ 是的，是的。 圣人呢，说这个抽烟的人， 哦， 抽烟袋， 嗯， 是吧？旱烟， 嗯、 烟袋，说这个抽烟袋，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又抽，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连着抽，抽了5袋，行了，这烟的杆里啊，就有了烟的油子了，所以叫抽5袋皆有油，是连锅带嘴满有油子。 要抽6袋呢？ 6袋不行 啊， 6袋不行， 怎么 多了？抽多了，火大了，杆裂了，接裂杆坏了，接裂杆不行。 那抽4袋， 抽4袋不行啊，抽4袋那不过瘾，你还得抽一支烟卷儿。

旧社会的妇女是张氏、王氏，怎么还有迎秦氏这几个字？他姓迎秦啊，这姓司马不成啊？有没有啊？ 哦， 姓夏侯姓二代那有 了。当然是姓迎秦，迎秦。 荣之初有两个儿子， 叫什么？ 长子叫荣所通，次子叫荣所实。 哦， 荣之初啊，很强，好交朋友。 嗯， 有一蒙把兄弟。 哦，哥几个？ 蒙兄弟啊，哥仨。 哦，大蒙兄是 大哥叫西向远。 席向远， 人名 啊，这是个人名， 姓席， 啊啊啊， 叫向远， 嗯嗯， 席向远，做官， 做什么官？ 驻六官， 哦，驻六官， 有这句吗？ 哎，有有有， 驻六官从事 字体， 哎，对了，他就是做官驻六官， 哦， 席向远， 啊， 向远的媳妇知不知道？ 谁呀？ 席孟母， 啊， 席孟母， 行了，别讲了，别讲了，别讲， 他们两口子， 别讲了， 顶这吧，别往下讲了，不听了，不说完就得， 你别说了。不像人话， 你还讲呢？ 胡说八道， 想门说门，这怎么听啊？ 席向远， 啊， 各位听啊，姓席呀，叫向远， 人名。 他媳妇呢叫席孟母， 啊，两口子怎么？ 席孟母是谁呢？这是孟子的母亲。 啊，对呀， 啊，对呀， 说说的，对， 孟母三则邻，教子有方。 对了，就他。 孟子姓什么？姓孟、 嗯、 可是孟子的爸爸姓席，叫席向远。你听到像人话不是？你还给我往下讲吧。 他是 啊， 他什么呀？ 哎、嗯、他爸爸姓席，他姓孟，这还说什么啊？ 他是 什么 孟母啊？孟母的儿子、 啊、他得随他父亲姓啊，他能随他母亲姓吗？ 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啊， 啊， 小孩姓姥姥的姓吗？随着舅舅姓为长命吗？有这个没有啊？ 哦、 蒋兴哥干嘛叫罗德呀、啊？征服汉山，蒋兴哥他出外贸易去，更名改姓，他叫罗德。 哦， 他就是他姥姥的姓罗，他叫罗德了。 嗯、 他就是蒋兴哥。蒋兴哥是谁？就罗德，罗德就是蒋兴哥，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婢前夫名叫蒋兴哥。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婢前夫名叫蒋兴哥。你把我们学校校歌给他演一演。 这是磕头的大蒙兄 大哥， 二蒙兄谁？ 蒙兄的二哥姓窦， 叫什么？ 窦燕山。 窦燕山 家种地， 有多少地？ 窦燕山有一方。 哦，地是令请令母，没有令方。 人家书上写的吗？ 你 窦燕山有一方吗？ 你书上写不行，我们不懂。咱们谁懂叫一方啊？是一方多少啊？ 哎， 天里 啊？ 哎 哎，什么呀？ 有啊？ 哪有啊？ 吉林省开垦120亩算半方地，240亩算一方地。 啊，吉林省 这我懂， 就那 最早吉林地是令方， 我就说那 啊。可窦燕山是涿州人呢、啊， 这不是胡说。 涿州有他的坟墓啊，他涿州人，他上吉林要种地去，这像话吗？ 啊， 他可以去， 为什么呢？ 他不是闹大雪逃那边去了？他老有个说辞。 你 有一方地， 嗯， 窦燕山有六个儿子， 不对， 燕山五贵， 我是早先，先前无子者，后来长六婿，年长年长，六婿一个，六个，早先五个， 哦，这五个叫什么？ 我小孩都叫杨 啊， 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 怎么都叫杨？ 叫无子，名俱杨， 哦，这是个小名， 怎么都叫杨？ 大名字， 学名不叫杨， 嗯， 大的文言子，二的乃正子，三的方图子，四的下传子，五的叫生儿子， 哦，最小的那叫， 小的叫龙。 几岁？ 龙四岁。 哦，四岁。 虽然小孩懂得讲道德、说仁义，为什么要吃什么？做尊卑长上，一类一类的，全让着让，他才吃。那天那两吃梨，哪有小个的梨？子龙啊，你怎么不拿大梨啊？ 啊， 大梨让哥哥他们吃，因为我岁数小，我要一小梨。你好孩子，真有出息，拿着小个梨，暂时还不吃。 嗯， 是长辈全让着。 哦， 尊卑长上，全让到了自己拿的那边。 哦，吃了。 你看这孩子是耗子， 怎么吃东西？哪个小孩这么吃东西？ 我也没说他耗子、啊。 你这是什么身子呢？你这 都让完了，自己拿那个。 吃了， 把梨搁饭碗里头这么吃了。 我这话，你这太 孝顺 了，你 玩意儿， 你应该怎么 比划？就拿棍儿就咬。 就是，如此就能让梨， 让大伙吃梨。 哎， 哦，那要吃冰棍呢？ 那就如此就让冰棍，没让冰棍， 不让冰棍， 就能让梨。请个教书先生， 教书先生是谁啊？ 若良浩。 哦，若良浩是教书的。 说给若良浩打电话， 他家有电话吗？ 若良浩82 啊，82。哎，若良浩82岁中的状元。 不，打若良浩电话。 好热，你讲讲讲。 好，先生来了，请先生吃饭。 吃饭， 别在家里吃，家里吃凑的不公平了。 哪儿吃去？ 饭馆吃去。 哪家？ 三义祥。 三义祥 饭馆。 怎么叫三义祥？ 仨掌柜都义字。 哦， 曰文义，不知义，有周义。三义祥。 哦，灶上几位？ 厨房大师傅3位。 哪3位？ 师师技师傅老师。 干嘛用这么3位？ 就是师技王。 哦， 仨厨子， 手艺好不好？ 有本事。 嗯， 有能耐跟人家脾气大。 什么脾气？ 冬天怕冷，不干活；夏天嫌热，不做菜。 这书上有吗？ 要成师技王，春秋做，春天秋天做菜。 哦，就是冬夏歇工。 对的。 草堂呢？ 草堂那个小伙子不错。 嗯， 名字叫香九龄。 他有什么能耐？ 能温席。 怎么叫能温席？ 大不多酒席，菜都凉了，他搁一块满满热一热，大伙儿来吃。 哦，净吃出杂烩菜。 哎，好了，又来了。喝吧，喝吧，喝吧。天棚底下。 哦，天棚 有鱼棚。 哦，有鱼。 几位喝什么酒？ 嗯， 我喝那个醉长酒。 醉长酒， 喝醉能醉800杯。 好大力量。 要菜吧？ 嗯， 来个交流礼敬。 哎，三军有吗？ 哎， 交流礼敬有吗？ 哎，祝礼敬。 哦，祝礼敬。 哎，来三军堂。 酸鱼汤 3000元。 什么 汤有鱼？ 哦，汤有鱼是酸鱼汤。 哎，好，再来一个什么糖牛肉。 嗯， 糖牛肉，那没有糖牛肉，有糖牛肉。 哎， 糖牛肉甜不甜？ 甜， 有糖的。快点，糖牛肉说，那个鸡丝大哥跟来。 嗯， 这鸡丝不能吃了，昨天的陈货。哎，鸡丝陈不要。 哦，鸡丝陈就剩鸡丝， 那不好。 好玩意儿。 哦，小孩不喝酒，吃饺子。 饺子 有饺子，树上有吗？ 玉包扁。怎么叫玉包扁？ 姓玉的大师傅包的扁是。 哦，姓王的那个大师傅包的 不行，王包扁不成。 哦， 玉包扁别上饿，吃就不饿。 嘿， 大伙容易吃一喝，把师傅吃忘了。 吃了一天， 打约春夏吃到约秋冬。 哎呀，吃了一年， 溜溜啃一年 啊！ 好堂一算账，一扒拉算账，一十四二过千千万。 哼， 1000万2银子。 哎呀， 窦远山一听，当时就火了。 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你吃什么吃那么些钱？ 嗯 啊，总一瞪眼一着急，我就说。您甭着急， 嗯， 甭着急，您想想您吃多少东西，溜溜溜吃了一年了，后边还要煮饺子，您看看，咱们都怎么了？你都疯了，你都糊涂了，吃饭吃年不睡觉 啊！ 啪，过去给人大嘴巴， 哟， 财大气粗， 嗯， 他打人，伙计不服他，跟他一动手，把窦远山打了。 哼， 窦远山多厉害 啊！ 到家带爸爸找来了， 他爸爸谁呀？ 窦斌， 窦斌来了， 窦斌，你岳父骂强。这五霸人俩， 五霸都谁呀？ 五代霸这个， 哦，头一霸 黄天霸， 二一霸 李元霸， 三一霸 紫金章捉拿巨五霸， 4霸 四一霸后汉三国归顺西蜀的夏侯霸， 5霸 末了来的霸王棒德金， 霸王也来了， 这多厉害 啊！ 大伙来到一见面， 哎， 没打起来， 怎么了？ 有人把这事情给了了。 哦，谁给了的？ 你们一家子。 我们一家子都谁呀？ 你爸爸，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跟你媳妇。 嗯，叔叔没这六口 啊。有你们呀？ 哪一句呀？ 马牛羊鸡犬兽。 这段歪讲三字经里啊，马三立先生对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当中的很多名句啊进行了曲解啊，这真的是歪批歪讲。捧哏的赵佩茹先生很无奈，但是咱们不用无奈，只是用这段作品做一个引子。从明天开始啊，我们将逐字逐句的和您一起走进这部中国古代的蒙学读物《三字经》。同时呢，我们也要辅以很多优秀的曲艺作品来对我们这部著作当中啊提到的典故也好啊，讲的人情世故的一些知识也好啊，哎，做一番别样的解读。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开心茶馆节目中呢，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收听。 下面请您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磊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